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5集，林妙妙将木生安顿在床上，拉下了帐子，反身轻手轻脚地闭上了门，走到床边，拿膝盖顶了两下床，顶着那床晃了两下。哎，待会儿太医来了，你怎么应对啊？木生翻了个身， 不见，说我睡熟了。 林妙妙半晌才反应过来，指着自己的鼻子， 不，你让我去给你挡人？ 帐子里的木生不吭声，像是默认。敲门声适时响起，林妙妙只好瞬间收敛张牙舞爪的表情，换作一脸诚恳去应付御医。妙妙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嘴皮子会说，脸皮子又够厚，好说歹说糊弄走了太医，转身回来的时候觉察到空气里飘荡着一股似曾相识的腥味儿。他皱了皱眉，走到窗边狐疑道， 哎，窗户怎么开了？ 帐子里木生背对他躺着，似乎是睡着了，露出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妙妙在桌上餐盘里挑了半天，找了个鲜红的苹果，用小匕首坑坑洼洼地削了皮儿，坐在木生床沿上边啃边问， 真搞不明白，见赵凯飞见一面而已，又不会掉块肉。 帐子里木生脸色苍白，顿了顿才翻过身来接话，语气中抑制不住的厌恶， 我不想见他。 为什么呀？ 我头一次见他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妙妙回忆起兴善寺初见那日，木生从大佛背后的阴影中走出，走到光亮中的那一瞬间，赵太妃的眼神忽然变得极其古怪。那日风波他已经被吓得面色铁青，可是木生的出现好像让他在惊异之上又看到了什么更恐怖的事情似的。林妙妙犹豫了一下，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他叹息一声，原剧情专注于木瑶柳福一爱恨交织或是联手打怪，对于木生的背景琢磨实在太少。黑莲花骤然升格为这个剧本的男主角，背后却是迷雾重重，令人无从下手。林妙妙的苹果汁水四溅，不由得离木生远了一些。 你的感觉无凭无据的，那檀香里的致幻草药你也是猜出来的？ 木生信手撩起了帐子，露出脸，黑墨似的眼瞳直直看出来，足像是试探。 光明磊落的手段我未必看得出来，邪门歪道我怎么会不熟悉？ 林妙妙望着他怔了片刻，一掀眼皮儿，接着淡然啃水果。 那也算是本事啊。 他啃了一口，忽然注意到了他衣袖上沾染了一团黑红的污渍。 咦，你手腕怎么了？ 木生猛地缩回手去。这时又有人敲门。林妙妙叹了口气，起身挂着笑脸开门。 方才不是说过吗，穆公子已经睡下了，太医您老请回吧。 嘿嘿嘿，林姑娘。 门外立着满脸笑纹的徐公公，怀里滑稽地抱着个黄白相间的毛绒团。 是奴才。 林妙妙伸手拎住了那毛绒团的后颈，满心欢喜地往怀里一抱，沉甸甸的。待到看到那东西琥珀般的黄色瞳仁和额头上不太明显的三横，声音顿时走了调。 哎呀，哪来的猫儿这么可爱？ 这他妈是老虎啊！ 林妙妙僵硬地抱着老虎，不动声色地抖着。小老虎刚出世没多久，十分温和幼嫩，身上的斑纹还不明显，毛发软绵绵，不仅毫无防备地伸出粗糙的舌头舔了舔妙妙的手背， 还张嘴打了个哈欠，露出两颗尖锐的虎牙。内奸的神色笑眯眯的，不住地打量着拉下的帐子后木生的身影。 哎，不知道木公子好些了吗？啊，好多了，他睡一觉就没事了。 妙妙表情僵硬地敷衍，伸手想要把老虎还给他，可这位公公完全没有伸手的意思。他只好端着老虎一边哆嗦一边干笑。 公公啊，这大猫打哪儿来的呀？哦，今上围猎，打死林中一只凶猛的母虎，洞里啊还有只小的，同去的嫔妃见小老虎可爱，不忍伤他性命，便着人啊抱回宫里养着。太妃娘娘说穆公子是少年英才，一定喜欢这个，专程送来给穆公子养着玩。 林妙妙听着心里冷笑， 哼，赵太妃只见穆生一眼就识别出他的蛇蝎本质了吗？真是慧眼啊。 多谢太妃娘娘好意。 背后穆生的声音冷不丁传来，妙妙回头一看，只见穆生竟然下床走了过来，脸色苍白的仿佛大病初愈，只是脸上似乎弥漫着一层阴云。他低眉望着林妙妙怀里甜甜睡着的小老虎，看了许久，十分平静地问他， 妙妙，你喜欢吗？喜欢就留下来。 留下来？哎，不对，重点是问我干嘛？ 林妙妙心里别扭的感觉愈加强烈，见木生似乎也压抑着什么情绪，干脆的将小老虎轻手轻脚的往桌上一放，抽回手去。 还是算了，我不喜欢。 哎呦，林姑娘，她还小，不会伤人的。 内剑以为她害怕，急切的解释。 哎，您看那爪子，那上面的指甲都让工人给剪掉了，不会勾衣服的。 我不是怕他伤人。 妙妙犹豫了片刻。 公公，老虎是林中猛兽，把他自小抱来当宠物养，难道他以后就会变成猫吗？ 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老虎他毕竟是老虎。 木生仔细观察着林妙妙，他眸中闪过了一丝轻微的怜悯。 明知道再柔顺的小虎实际都是猛兽，终有一日要露出利齿，等他长大了如何处理？杀掉吗？ 这 内奸一时无言。既然一开始就免不了怀疑和防备，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死，又何必要给他几年装模作样的恩宠？对他来说，这样的人生还不如一开始就和母亲一道死在猎场上。 话音刚落，两个人的目光都猛然集中到他脸上。 林妙妙赶忙灌了自己一杯茶，飞快擦了擦嘴，笑道： 对不住啊，我的话有些太多了。 小老虎还眯着眼睛趴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摆着尾巴。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